俄罗斯统一和谐党政治执行委员会、几内亚主体文学思想研究会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秘书长赫尔米·哈迪迪近日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，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。